荷花和蛤蟆。一只粉红大荷花，趴着一只活蛤蟆。八朵粉红大荷花，趴着八只活蛤蟆。